然你们到现在为止还无法接受，但是周周在这里还要提醒你们一下，现在假期真的已经正式结束了，因为今天是我们上班的第一天。那有的朋友也就抱怨说，现在真的是无法进入到工作状态，情不自禁的会在办公桌前睡着，在开车的时候打瞌睡。那虽然说工作和放假呢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状态，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自我的管理。那尤其是在今天，我们一定要调整好心情，才能够快速的进入工作状态哦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非常适合下午的这个时段，来自林俊杰，加油。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故事人物有没有一

重重人海，听不上来，看最后谁是主宰，谁是怪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，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。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，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，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，我都不怕，我存在只为了你的爱，你一直都活在我心里。 提示， 九十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，假期回来之后的前几个工作日总是那么的难熬，无法快速的推进工作，常常有一种无力感。那今天的微笑提示就帮你一起回归正常的工作状态。想要回归正常的工作状态，首先第一点要做到的就是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，做出一点让自己惊喜的改变，像穿一件新的衣服，换一个新的发型，甚至是换一个新的水杯。那因为这样一点小小的改变也会影响你的心情，会让你整个人都精神抖擞起来。第二点就是要认真的计划好每一个待办的事项了，比如说今天会有哪些重要的工作和任务，分别需要花费多少时间，如何安排优先级别，并给自己制定一个一周都需要完成的目标。那第三点就是打扫工位，其实这一点还真的蛮好用的，干净而整洁的办公桌会让你保持这一周都会有好心情。第四点就是在餐饮方面了，精心准备工作日的早餐，因为早餐的重要性呢占据到你一天饮食的50%，何况工作日的开头只要你能过好，整个一周你都会活力十足。最后要提醒你，充足的睡眠同样很重要，如果你睡不好的话，那建议在这两天提前睡觉一个小时，在睡觉时呢关闭一切的电子设备，可以听一听轻音乐让自己的身心放松下来，或者是把床整理得更舒适一些，这些呢都是不错的办法。

傻子才正常，落叶是树的风险，情感是偶发的事件，用偏方治好失眠。满意你爱的吗？有何新发现？温柔的誓言，恋爱的肢体语言，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。小心了爱与不爱之间，你都不是太吞下寂寞的恋人啊，试着辛苦的去了解，却是遗憾少见，有谁如愿，真是让人不甘心啊。越是相爱的两个人，越是容易让彼此太疲惫了，放手了，不热了，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。